光明顶。陶杰、冯志正，特别嘉宾伍常。 本节目只代表主持及嘉宾个人意见。 好啦，呢个 M Plus 啊，嗰个艾薇薇嘅摄影艺术品果然引起大公民会嘅炮轰。咁咧就特区政府嘅首长阿林郑月娥就话，如果违反国安法咧，特区政府会慎重处理。 但系佢亦相信咧，这个主席唐英年咧就会处理嘅， 即系卸咗俾唐英年。所以而家呢件事咧，今晚咧我除咗揾阿冯志正咧，就揾咗艺术拍卖界呢位吴希文先生咧讲讲呢件事对于香港嗰个艺坛或者艺术创作或者艺术品日后嗰个拍卖或者市场或者对香港身为一个国际城市嘅形象有啲咩影响咧？ 陶生你好，好高兴再上嚟，多谢邀请。其实呢件事咧就系咯，其实好沉闷啊！即系香港一个咁政治化嘅情况，其实 Empress 系一件即系好伟大、好好嘅 project 嚟，即系对于香港嚟讲喺国际声誉啊，甚至喺艺术对于本地嘅发展啊，但系好奈何，我哋就俾一件嘅作品，俾一个记者嘅提问，或者一个好拙劣嘅公关式嘅回答。一句 no problem 就掀起咗咁大嘅涟漪，但係其实我哋讲緊嘅係 Empress 其实有8000多件嘅藏品，咁点解我哋唔透过嗰个 press conference 好好地讲呢8000多件作为 Empress 嘅策展团队，我哋要点样，我哋有咁点样嘅 vision， 我哋要带香港点样作为香港全球甚至亚洲一个最 top number one 嘅艺术中心，我哋要点样去展示呢啲藏品呢？我哋喺嗰个所谓 soft opening 嘅开幕，我哋完全听唔到。我哋听到嘅只不过讲，哇呢度空间几多万尺，我哋有几多个展厅，有几大嘅藏品等等。但係藏品嘅内容，我哋嘅策展团队哇 delay 咗几多年啊，西九。即係十幾年嘅时间。但我哋听唔到嗰个内容啊，即係佢你想带好啦，我哋花咗200多億起呢件嘢，which is fine， 因为文化好难一时一刻嘅金钱去定夺嘅。但係你点样用咗呢笔钱，将会点样展示香港好珍贵嘅藏品呢？但係我哋偏偏就俾一件嘢嚟到去企劫咗成件事。即係我唔想个别去提一件作品佢哋嘅对于中国或者对于香港某啲观众嘅观感，呢啲好个人嘅，但係我觉得係好可惜成件事，因为我哋错失咗好好机会去展示俾香港人听，喂啲钱使咗去边，呢个好直接啦香港人嚟讲。但係更深层次嘅就係、是、即係香港有咁多文化资源嘅时候，我哋香港艺术馆亦都啱啱重开嘅时候，咁我哋点样去互补啲资源去为下一代，因为我哋都作为艺术教育工作者，我哋喺大学都好辛苦去令一个香港咁欠缺文化教育土壤嘅情况下，我哋点样可以可以分途下一代去关注更多嘅艺术。但係我哋透过呢个 Empress， 我哋暂时我哋仲未睇到佢哋有啲咩嘅对于即係我哋讲 public art education， 即係公众嘅艺术教育，我哋听唔到呢个方面，但係好多嘅政治斗争喺入面。 本来呢个艾薇薇呢个举中指呢个作品其实係提供艺术教育嘅一个机会，係咪？你唔需要喜欢呢个作品嘅。你问我嚟讲呢，我陶杰就唔鍾意呢啲呢太过露骨呀。或者是即是政治主题露骨的表述，不是 当年他的党中央这样。 不是即是党中央这样，即是你除晒衫裤，你艾薇薇成身肥膏，然后呢就隻手呢就揞住那个下部这样。即是这些我明白他是某种英文所谓的 caricature 的式的抗议。但是你问我，我只是艺术官啊，我就相信呢，艺术最高的层次呢是感人， 是感人，所以我自己呢、這個我唔代表所有嘅，即係呢個唯一嘅標準啊。 其實藝術最珍貴嘅就係我哋有唔同嘅意見、 啊， 歡迎大家 interpret 佢。 你問我咧，我就最中意咩咧？我就最中意譬如話17世紀林布蘭啦，嚇佢嘅自畫像啦、因為你睇佢嘅自畫像，你睇得出咧一個畫家佢嗰種性格。佢嗰個深度咧，同埋佢個畫家歷盡個滄桑咧，佢個創作幾十年同嗰啲阿姆斯特丹商人啊，係畫畫像，然後到最尾啊，佢自己佢、那個雖然佢嘅藝術品係同人畫畫像而賺錢，但佢自己對嗰個藝術嘅嗰個好堅定嘅信仰喺佢個自畫像啊，嗰、那個表情。同埋咧嗰個氣質裏面咧嚇、或者有一個叫米勒啦，米勒咧畫嘅十歲啊，即係嗰啲農夫咧就喺日暮嘅時候咧就彎低腰去執嗰啲咧含嗰啲麥穗，就呢啲咧就其實比幾左傾嘅，即係比社會主義者覺得咧呢啲嗱，我哋描繪勞動人民，呢啲農夫咧。佢哋嘅農耕嘅工作咧，啊雖然咧係好基層，但我哋睇到人性嘅偉大啦。呢啲我完全贊成喎。但係咧，我覺得咧，你唔好喺裏邊咧係用階級鬥爭啊，或者馬克思主義去睇。佢就係十歲就係幾個農夫，係一個好和諧嘅構圖，踎低腰去執嗰啲麥穗。啊，呢個咧一個咁簡單、咁樸實嘅動作，令我哋覺得人同埋大自然嘅關係。啊，同埋咧，嗰、那個大自然啊，長嗰啲麥子，係咧俾人啊以温飽，係嘛？咁咧呢、這個咧就用寫實嘅不足咧去表達出嚟。又例如啊，前幾兩個禮拜講德加嘅芭蕾舞女啊，嗰種動感啊，或者塞尚啊，畫兩個人啊對坐喺個酒吧嗰度揸住杯酒，同埋咧喺度打紙牌。啊嗱呢啲咧，或者梵高嘅向日葵呢啲唔使講啦，咁你問我咧，我覺得咧，犬儒 cynicism 同埋諷刺同埋 satire 咧，咁喺現代主義嘅作品裏面咧係充斥嘅。咁當然你話到咗現代主義 modernism 咧，好多嗰啲畫家咧係流行啊。是控訴啊，同埋反抗啊，咁已經同十九世紀以前係唔同啊。 所以其實而家我哋見到最大嗰個 M plus 嘅爭議喺邊度咧？就係、是、我哋一系列嘅唔同藝術作品，你唔好計 M plus 係成個西九文化區，肯定係有啲好傳統嘅，有啲好 modern 嘅，有啲可能甚至乎係 protest art 啊、critic 嗰啲嘅都有。 唔緊要啊，因為各百花齊放，有唔同嘅 school、唔同嘅主題。你話俾我個人唔係好喜歡艾美美呢個系列嘅作品，因為覺得佢露骨。 系， 就咁简单，太过 expressive， 系嘛？我自己中意艺术咧，系比较 subtle。你叫我喺有时喺嗰啲伦敦嘅 Tate Gallery 吓、睇到咧，譬如话嗱，我唔好讲 Tate 嗰啲咁远啦。喺97前，一个大陆嘅新移民嘅艺术家，对住维多利亚公园嘅维多利亚像就泼红漆， 当行为艺术啦， 就佢系当行为艺术。咁呢個當然咧，你嗰件事呢位姓潘嘅藝術家咧，就向維多利亞女王嘅銅像潑紅漆。咁呢個潑紅漆咧，喂你話喂對呢個殖民主義嘅反抗或者抗議嘅蔑視嚇，咁、你當時係引起好多香港人或者藝評家嘅反感。佢話呢啲咁嘅嘢，你落到嚟做，你夠唔夠膽喺天安門廣場嘅人民英雄紀念碑潑紅漆咧？你唔敢落到嚟，係利用香港嘅自由空氣。向維多利亞女王嘅銅像潑紅漆，呢啲唔係勇敢，呢啲咧只係表達咗你嗰種投機同埋甚至係怯懦。嗱、冇問題嘅，大家 interpretation 唔同，係咪？但係只要佢對嗰個維多利亞像冇造成永久嘅破壞，咁譬如你潑一粒大紅漆上去，係可以喺度剪翻半個月。咁然後咧，表達你呢個南來嘅大陸新移民嘅藝術家對香港嗰個殖民主義個本質某啲嘅睇法，你唔同意佢呢個睇法，甚至唔同意佢呢種手創作嘅手段，但我哋覺得喂，而家係 modernism， 而家二十一世紀，二十一世紀咧表達嘅方式、行為藝術又好，裝飾藝術好，就係、是、鼓勵一種創新，係咪？咁同艾薇薇呢個舉宗旨咧？我覺得都是一樣的，你不喜歡是不是、 很多人会觉得出于不同的原因会觉得不舒服，但是这个是一种艺术创作，是不是应该禁止？ 所以其实今天最大的单案件或者这个系列最大的案件就是说，我们在环环这么多系列的艺术作品里面，我可不可以随便掹走其中一 种呢？是的，这个但我再讲一个维多利亚女王被泼红漆的那个铜像是一种 vandalism 来的。 是。 它本身其实呢是同刑事毁坏是那里呢是挑战等个法律的，但是他自己去做。 嗯。 但艾薇薇这个呢你看个画面啊什么呢他没有挑战法律的。 嗯， 系咪？甚至佢当时啦，佢系对住个天安门广场举中指嘅话，当时佢人喺中国大陆啊， 嗯， 有冇因为举咗中指有呢一幅摄影作品喺外边或者中国大陆发表之后，中国嘅公安局有冇因为呢幅咁嘅作品将艾薇薇 系 就呢件事控之以寻衅滋事或者颠覆国家？如果冇。冇就呢件事啊，唔系话佢走去 走私漏税嗰啲唔计， 唔系汶川地震嗰啲揾嗰啲死难者嗰啲名同埋走私漏税唔计。 嗯， 艾薇薇有冇就当年就唔系天安门广场好多公安及住嘅， 嗯， 对住呢个天安门城楼举中指，然后制成呢个摄影作品，然后展览过之后，有中国政府北京公安厅。有冇因为佢呢一篇呢、這个作品同埋呢个动作而控告佢颠覆中国先？ 嗯， 首先系呢样我讲法律 ，OK， 唔好讲话呢个作品本身高下起户有冇先？ 冇冇，最后呢个作品啊，最后系摆咗出去嘅，即系佢临尾系俾人拉，但系唔系呢样嘢嘅。 嗱，临尾艾薇薇俾人拉，好似拘留咗几个月，系话佢走私，唔系话佢呢个漏税。 系。 中国政府冇因为艾薇薇呢一个举中指对天安门广场 话你叛国 嘅作品话佢叛国， 嗯， 喂，既然中国政府冇，咁我请问你林郑月娥，香港嘅 Empress 挂呢幅摄影作品出嚟，你何来依据话佢系违反国安法先？ 嗯， 我一讲法治， 冇错， 可能艺术讲法治。 我同一个提问就是牵涉第二件非常惹争议，刘香成先生嘅嗰件，有个人踩住单车喺天安门事件附近嗰度。咁我想请问啊，点解阿刘香成先生至今佢搬咗上海，仲喺上海咧起咗一个好出名国际级嘅一个摄影中心？咁如果佢真系咁违反，佢咁违反国安法嘅话，咁点解？我哋嘅中央政府会容许佢一笪地咁样开去展示艺术咧？咁呢个系其实系好讽刺嘅。 即系你而家去 bring 咗个新嘅问题出嚟，就我唔单止咧就系听从呢个国安法建议喺某一个系列嘅艺术作品都系掹走出嚟，而且个掹走之下咧，亦都牵涉到咧呢班创作比较争议性嘅艺术作品嘅人咧，其实佢内地系从来未定罪。万一 冇佢冇赖薇薇冇因为佢嘅艺术创作嘅形式或者主题被定罪过， 系 佢被佢试过因为咧。在北京那裡拉橫額呢說要尋找什麼汶川地震死難者的真相而觸怒中國， 嗯， 他覺得這個行為是尋引諸事和政治的一種反抗， 嗯， 跟著就以漏税的罪名呢就將他拘留了若干個月。 咦，那即其實如果現在唐英年來做都麻煩的， 不是我現在這個事實，我現在給個 reference 給你唐英年去處理，嗯，这个 Empress 这个艾薇薇的作品， 是 即是说呢上面都未因为这个摄影的作品而拉过艾薇薇， 嗯， 那你在香港你急什么先？ 是 我问你 特首说对唐英年先生很具信心，其实我们艺术家也是，其实唐生对于艺术的品味不止红酒， 他吃不吃 他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收藏家， 系佢又佢系一个佢又系一个收藏家，嗱好收藏家识唔识艺术先吓？ 应该识啩？ 诶，未必。我广告翻嚟再讲。 笑傲江湖，光明顶。日本天康发男士专用发根复苏发生素，采用意大利科研草本育发配方 Bulicia， 从内在激活毛囊促进育发，天然冇药性绝非荷尔蒙疗法，临床实证超过 80% 男士使用后防脱生发有正面效果。天康发男士专用发根复苏发生素，万宁独家发售。 理财基本法。 近年汽车业界提出汽车新四法的发展目标，即是电动化、网联化、智能化和共享化。电动化是指发展新能源汽车，网联化是指车联网布局，智能化指无人驾驶或者驾驶辅助系统，共享化就指汽车共享和移动出行了。 理财基本法是由实德金融集团联合赞助播出。 实德金融，网络股票金银、证券买卖及融资贷款服务，实德金融引领成功路。 实德资本信贷有限公司，放债人牌照号码20582020，投诉热线31018082，中国借千金要还，咪俾钱中介。 指点江山，笑傲江湖，光明顶， 陶杰、冯志正，特别嘉宾伍常。 咁你都好多谢容议员，其实会带返我哋去返个历史。其实中国当代艺术系点嚟嘅呢？其实我哋文革之后呢，好多艺术家，中国内地嘅艺术家，其实都佢哋都做咗好多好创举去推动艺术嘅发展。咁包括刘香成先生影咗一系列喺79年、80年我哋做过一啲星星画会嘅展览。佢哋就喺长安街北京，咁就好一个公众嘅地方呢，去做咗中国当代嘅第一个嘅展览，即系佢当时系非常之大胆。文革啱啱完成咗，咁刘香成先生亦都留咗好多好珍贵嘅艺术照片，包括一张非常之出名嘅，就系叫要艺术自由。咁佢哋话啦，有个游行咧，就话如果取缔星星画会咧，就是践踏宪法。咁当年咧，其实已经好多中国嘅内地嘅艺术家，其实已经觉醒咗，对于政治再点样打艺术自由咧，其实佢哋会出嚟反抗。咁所以其实系由来已久嘅中国艺术家做呢样嘢。咁所以其实我哋要好好趁呢个机会，就讲好返呢一段嘅历史。即係如果我哋真係要发展艺术文化嘅话，我哋无论施政报告，我哋财政预算案，其实都有着墨喺艺术文化发展。但我哋单单起个硬件係唔够嘅，我哋需要好多嘅软件。咁不如我哋真係将政治摆埋一边，咁我哋点样去透过呢个机会去扶持一班香港即係好困难嘅艺术，唔同嘅单位或者艺术嘅艺术家创作者。咁我觉得呢啲嘅讨论会更加好过不断咁样纠缠喺某个议员、某啲言论或者某一件唔係非香港嘅艺术家嘅一啲作品。咁先会有建设性。 但我尝试带返即係容海恩或者屈永贤篇文嘅，或者佢哋嘅母子去听个问题。喂，我可唔可以咁样 interpret 呢？就係我哋艺术呢，其实就政府 promote 嘅好，又或者政府俾钱呢笪地入面呢，其他嗰啲展品我唔理啦。总之喺政府俾钱出嚟呢个艺术馆，我淨係要摆一啲有拥抱正能量嘅东西先至摆落去。咁可唔可以成为一个公家嘅艺术嘅主流呢？ 问题乜嘢叫正能量？ 正向啲囉，开心啲。 系咪文革嗰啲 propaganda 嗰啲话，就係、是、叫做即係拥抱政府、爱国爱党嗰一堆艺术品先叫做可以入围，可以作为展览呢？即係推到极致，其实係咁㗎喎。 但我可唔可以真係可以喺艺术作品入面，我哋掹到一个系列叫正能量出嚟㗎？即系呢一个，其实系我容海恩提出好嘅问题。 我答案系冇咯。我就喺头先讲米勒嘅嗰个十岁，你觉得系正能量咩？定系负能量咧？佢只不过讲人性，喺一嗰一刻系带俾人嘅感动嘅力量。我唔觉得系正，但系你用嗰个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嗰个角度嚟睇咧，呢、這个咧就叫做啊。锄禾日当午，就汗滴咧就禾下土，系嘛？ 但你都可以。 谁知盘中餐就粒粒皆辛苦。然后咧，你里边即系表示咧，其实暗间只不过控诉紧地主啊，佢嗰、那个 对于劳动嘅 剥削。OK， 咁咧一边一幅明明系十岁好感人嘅米勒嘅油画，系可以咧系用马克思列宁嘅意识形态去诠释之后咧。是化为仇恨。 是啦，不如我又试下艾美美呢张，我睇到哦，原来是艾美美控诉自明清以嚟我哋用嘅都系故宫嘛，紫禁城㗎嘛，其实佢系想推返呢个皇权，咁就拥抱 我哋有新中国嘅诞生啦，即系咁样 interpret 得。嗱，因为佢系一个系列嚟嘅， 系 佢除咗个天安门城楼，仲有曾经嘅张宗之对住巴黎 白宫， 同埋呢个白宫，同埋香港嘅维多利亚港。 嗯， 咁到底呢个宗旨系乜嘢？嗱，当然以现代西方文化霸权嚟讲，就系一个粗鲁无礼嘅一个叫做four letter word 加住个 off， 系嘛？但系。呢、这个唔系唯一嘅解释，呢个你喺日文里面呢个宗旨咧，系表示大哥兄长， 系 一个咧可尊敬嘅最高嘅地位。 而且用呢个 LMF 嗰只歌嚟讲，呢只叫做揸紧宗旨， 系啦。同埋，OK， 就算你话系一种咧不耻或者凌辱， 嗯， 天安门城楼咧后边嘅紫禁城系代表咗两千年帝制，个至少系明成祖以来啊！嗰、那个象征武威一定系指现在嘅政权， 嗯， 系嘛？所以咧系有唔同一种嘅诠释嘅， 嗯。 咁而咧，作者本身可以唔需要讲到明，新闻翻嚟再讲。 坐定定稳。 呢、這个 M Plus 嘅艾薇薇宗旨摄影作品咧，就是、显示咗香港嘅教育咧，一向系依赖于 model answer 标准答案啊。啱啱好好多所谓嘅艺术品，我再重申一次，这个系列唔系我特别中意嘅，佢就系冇 model answer， 佢一个宗，因为你睇翻其他嘅嗰个作品咧，嗰、那个宗旨又对住天安门城楼，但系又对住白宫 ，OK， 嗯， 啱唔啱啊？ 嗯， 咁你嘅对于而家一个非黑即白，中美之间激烈对抗嘅一个中国农民观众咧，佢就睇到乌索索啦。咁你艾美美到底啊，系反美啊，定系亲美咧？因为佢仲一种 model answer， 就一睇到天安门城楼，佢就自动咧喺个脑海意识里边觉得佢系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系可以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但系唔系唯一一个咁嘅代表嘅可能，系咪？因为天安门城楼，落成咧。是有，如果我冇记错，应该超过500年。当然佢系曾经修葺啊，甚至系改建。 喺明代开始噶啦。 紫禁城为里边经过呢个明成祖之后， 嗯， 明朝12个皇帝加清朝10个皇帝，我呢个手指佢指向康熙、雍正啊，定系宣统啊？呢、這个末代皇帝啊，吓、啊，定系啊？最后啊？祠廟在梅山吊頸死的這個叫崇明代的末代的崇祯皇帝沒有 model answer 嘛、 嗯、 那為什麼你用一種唯一的一種 interpretation 就說他是顛覆國家和違反國安法、 嗯 啊、對嗎？ 我 們的藝術就是最大禍在這裡嘛、 嗯、 所以為什麼你香港藝術教育很困難呢？你就是叫其他的學生死记硬背 model answer 嘅话，然后搬字过字，你就死啦嘛，系嘛？ 咁、嗯、但系如果我哋冇 model answer 嘅时候咧，喂，咁会唔会又落入咗嗱？又系戴翻呢个名言顶帽啊？唔代表我同意佢。喂，会唔会代入咗另一个就系成为咗一个国安法嘅法外之地咧？因为你任何嘢都冇得 interpretation 嘅时候，咁你知下前嗰轮佢又试过闹阿曾生，跟住又闹过呢一个公 務。跟住就问啦，系咪 就闹呢一区？ 系咪一幅艺术品或者疑似艺术品嘅展品，足可以颠覆一个国家？系咪啊？同埋呢个作，就算你话系要论罪，系、 嗯、 咪应该艾薇薇系第一罪犯？咁佢有冇因为涉拍过呢一个相而喺大陆系被定罪过？ 嗯， 我都话咗冇啦，佢因为被漏税被定罪啊嘛。 嗯， 系咪？ 喂，但系当其时 M Plus Soft Opening 嘅时候咧，其实个老板咧系讲过几句嘅，就唔单止系艾薇薇嘅作品嘅，甚至乎系话一啲示威嘅作品啦、修例风波作品啦、甚至乎当年1964嘅作品咧，都系可以摆喺一个国际城市 M Plus 嗱。刘香成，你头先讲佢喺64期间1989年有一幅好著名嘅摄影作品， 嗯， 就喺北京咧，我谂木须地定系木西地定系边度咧，个天桥打横有一列坦克车行过。天桥下面咧就一对男女咧，系好战战兢兢咧，就坐住一个单车， 嗯， 就咧停住个单车，嗰、那个男子咧就伸个头出嚟咧，系探听动静。嗱、这个、呢个咧摄影作品系好有好大嘅张力。咁你话刘香成系咪呢个摄影作品喺度？ 其实你而家嘅标准嚟讲，呢一张相绝对不能够展示喺北京美术馆啦，系嘛？因为佢有六四嘅屏布啊，嗰、那个场面啊， 嗯， 系嘛？但系咧，佢过咗四十年，我哋睇翻咧，喂，佢系有一种人性啊，啊，同埋咧，即系你将政治嘅元素拉开，咁就睇到人性咯，系嘛 ？Humanity 呢、个字， 嗯， 好啊。咁而家呢幅图啊，是否可以在 Empress 或者香港艺术馆展出，有没有是影射作者同情弱小或者同情抗争者的意识在里面、如果是这样呢，这个范围呢如拥撒网是会很广泛，你不用玩的任何艺术品。我再举个例，就是名导演李汉祥，他曾经在八十年代在中国大陆拍过两套戏，一套叫《火烧圆明园》，一套叫《垂帘听政》。 嗯， 两套片呢都是讲慈禧太后，即是《垂帘听政》讲慈禧太后呢如何起家，《火烧圆明园》呢就是讲是《垂帘听政》的前传，就是讲这个咸丰呢如何避走热河病死之后，就这个呢慈禧和慈安呢怎样由一对妃嫔呢就开始成长为中国的最高统治者。那里面有一段呢就用我的话外音，就说这个女人 全靠就因为她好运同埋某某放生她。于是呢就和国呢是四十年啦，是 something like that。 嗯。 那这套电影呢一放出来呢，整个邵氏和电影界里面看到的人就咳一声笑，因为很露骨地你都知道李汉祥在邵氏里面是受够一个女人的气个个都知道了，因为这个女性是非有权力是高达第二，还有她拿着盘数练得很犀利，就成日咧就话李汉祥超支几格格，就搞到李汉祥咧非常之不满。咁于是咧佢借题发挥，用慈禧太后影射呢个老板娘。咁你话喂呢、这个垂帘听政同埋呢个火烧圆明啊，唔系呢个讲错啦，对唔住，系瀛台泣血同埋倾国倾城。 嗯， 呢个仲喺邵氏出品啊，呢个叫火烧圆明园同埋连连台一片，已经是新昆仑电影公司时代，是他翻大陆自己啊，另辞无路。我讲紧嗰个系呢、这个叫做瀛台泣血同埋倾国倾城，就系、是、闹女老板娘。嗰时你喺嗰个影城放俾邵逸夫老板睇，你估邵逸夫睇唔出咩？睇睇 Kiki 啊 ，Mona， 佢系好似萝莉啊。喂，咁但系老板照样放行，系嘛？喂，外边嘅观众你拎到去南洋星马，佢未必识睇嘅。但系里边嗰啲叫呢、这个叫呢、这个叫金典典故咧，有一种叫古典，有一种叫金典。譬如李商隐嘅《菩提诗》里边咧，里边有几多系讲到牛李党争，又或者讲到佢中暗恋咗个衣仔吓、然后咧想偷情而不得，系嘛？这个身无彩凤双飞翼，心有灵犀一点通，到底是讲什么？这个是当时的人才明白，经过了一千几年之后呢，是没人知道，这个叫金典，会跟着埋没的。但是金典埋没之后呢，就好像很多人说的，你的作品就交给后世的人去感受了。是吧？这个就是艺术的真谛，是吧？ 是啊， 所以佢冇 model answer， 有咩 model answer， 有咩标准答案？ 咁啊，所以我哋作为观众，我哋千万唔可以俾某一个议员嘅一个 answer， 即系佢系佢嘅自由，佢用一个最政治化嘅角度嚟睇呢件作品。你可以唔同意，但系尊重佢嘅睇法。但系如果系变成咗一言堂咧，咁就非常之恐怖啦。因为试想象，其实我哋依家讨论紧呢啲咁低层次嘅嘢咧，即系我相信有好多国内艺术圈嘅朋友听到咧，都会即系头先咁揭揭笑，因为即系实在太过无知，太过低能。 无知啦， 即系你睇下。即是上海近年的发展，如果观众有上过去的话，撇 遍地开花，人哋嘅私人美术馆，人哋嘅甚至公家美术馆都做得非常好。咁香港好啦，等咗十年，我哋终于有个 M+， 但系未出集已经脱脚啦。咁其实系浪费咗好多好多人嘅心血。你试数下，我哋西九 M+ 即系换咗几多个嘅管理层，咁多年嚟，咁其实中途发生緊啲咩事，点解好似即係我哋作为外国国际城市啦，但係点解好似外国人有好多嘅水土不服喺呢度，尤其是回应一啲比较政治化嘅问题嘅时候，我哋点可以好巧妙地即係公关啲嘅角度去教识佢哋点样回答呢啲问题，或者回避一啲问题呢。咁依家出咗事啦，咁我哋可以预计年底 M+ 展出嘅时候，無數嘅觀眾亦都會戴住呢個政治嘅有色眼鏡嚟睇所有嘅藏品。咁對於邊個有益呢？呢個我哋要反問翻自己嘅。係啊，呢個係一個非常嚴重嘅問題。 但今日其實講緊嘅題目係唔單止，尤其是而家我哋見到啊，攻擊緊 M+ 嗰個團隊啦，好明顯有一個好團隊喺度啦，就唔單止係攻擊緊 M+ 嘅，包括甚至乎而家可能我哋藝術發展局啦，又或者唔同嘅 好多啊， 唔同嘅成個藝術界啊，由展品去到撥款咧，一次過都要做一個大型嘅清算。嗱，頭先我哋講剪嘅時候咧，已經話有啲嘢唔剪得啦。另外就拍電影啦，我哋一啲所謂嘅展出嘅作品啦，藝術嘅表達方式啦，喂，我可唔可以用純粹加條國安法落去，然後就可以做一個咁樣嘅清算？ 唔係一個話劇係咪？ 係啊， 佢做咗出嚟，係邊個定義呢個話劇係黃色啊？ 係 啊，即係黃絲啊，深黃。中黃定淺黃，或者有黃嘅暗語，邊個去定義？一錘定音， 即係 由主席唐英年啦，定係民政事務局局長啦？ 我哋睇翻中國近代歷史，乜海瑞罷官係咪啊？即係點解又要翻去五六十年前咧？即係我哋香港係咪即係21世紀？ 海瑞罷官係毛澤東去一錘定音，話佢係影射呢個罷免彭德懷啊嘛。但係毛澤東1960年。去叫啊！呢、這個吳含啊，去寫呢個劇本噶嘛？ 冇錯， 神有佢，鬼有佢啊嘛！ 冇錯， 因為佢係最至高無上嘅上帝啊嘛。 嗯， 毛澤東嚟講嗰陣時6億人民覺得佢最識得藝術同文學噶嘛。 嗯， 嗱，你而家講翻你而家香港，喂，你話呢個 M+ 啊，你話主席係邊個？唐英年。 嗯， 邊個選佢做主席？嗱，你而家話要做藝，做呢、這個入去做立法會啊？ 係， 係咪要經過叫資格審查委員會啊？ 嗯， 喂，而家香港主管藝術或者叫撥款嗰啲咧，或者嗰只大帝 committee 或者主席咧，有冇經過一個叫資格審查委員會先俾佢做？ 我哋冇咁提啊，大佬藝發局真係選出嚟。 好啦，我哋再追溯翻今次希克嘅藏品，2012年發生，當時嘅政務司係邊個？當時嘅林鄭特首係做緊咩職位？大家可以 Google 翻。當時嘅民政事務局又係邊個？咁所以。咁样拗落去咧，其实系 冇完冇了啊！ 没完没了，亦都非常之无聊。因为你摸到头顶，你会发觉哦，原来就是今天主政嘅人物系有份 involve 呢件事嘅。咁亦都好无辜，希克当年即系全个中国都好恨啊！佢呢个藏品去捐俾佢哋，但系希克就偏偏选中咗香港 call 翻佢，佢就系话因为香港有呢个咁嘅自由去展示佢作品，但系今天发生嘅事正好就系。 我俾你听， 好大嘅。 正如我哋前几日讲啦，你不如由林郑月娥去定夺啦，好唔好？ 嗯， 我公道啲啊，吓，因为阿唐英年咧，我睇唔到佢一个 太读社工嘅啫，唔好咁搞佢得唔得？ 嗱，你咁阿太有资格，唐英年不有又有资格咩？做呢个主席？ 阿唐英年起码有钱买艺术品先啦，即系呢个真系 咪有钱买收藏，同埋你系咪真系识？是另一回事。我就算英女王都有一个好庞大的艺术收藏品。 嗯。 但他要经过艺术顾问，这个叫做art consultant, 或者叫 royal art advisor。 因为你要从公众的角度去看这个藏品。 其中一个著名的 art advisor, 皇家的叫做 Anthony Blunt, 当年后来被揭发。为五大苏联卧底特务之一兼同性恋者 Anthony Blunt， 呢个就是英女王嗰阵时嘅皇家，特别是服侍英女王，是收藏艺术品，因为英女王未读过 art history， 冇正式读过啊。我谂佢有冇咁嘅常识，或者又或者有，同埋咧，可能呢个 Anthony Blunt 咧， 就好似祭酒啊，或者呢个叫做国师咧，系陪伴周围咧，系同佢讲解成个西方嘅美术史。 嗯， 咁又嗱呢幅，我觉得神认为系可以收藏。嗱，正如嗰阵时故宫系嘛，故宫啊，故宫里边啊有啊蒋介石、宋美龄，隔篱有一个啊非常之有料嘅故宫博物院院长。好啦。广告翻就讲，嗱呢个台北嘅故宫博物院咧，曾经有位院长叫秦孝仪，佢系做过中华民国总统府侍从秘书，并且咧做过中国国民党副秘书长。咁佢本身咧就自幼继承家学，就精通儒学经史、博览群书、书法咧，佢自己独创一种咧叫秦体。啊，曹做过国立台湾大学的教授，1983年开始就做故宫博物院院长咧，系差唔多做成30年嘅。啊，咁咧秦孝仪咧公认咧系一位即系对于金石啊、雕刻啊、这个中国嘅历代嘅铜器啊，呢啲咧都有别具慧眼啊嘅一位咧，真系学问家。只不过即使是这样，他做故宫博物院的期间呢都引起过一些争议，对某些展品的鉴定和这个李敖啊曾经起过纷争，是吧？嗱，亦都有人说他呢是蒋氏蒋介石宋美龄这个伉俪的一个家臣啊，有人用这个角度来看，说他无聊，话佢咧纯粹，话佢唔系话冇料，话佢学问唔系第一流，但系因为咧服侍啊蒋介石同埋宋美龄咧系一流，嗱呢个呢啲就叫资格审查委员会，之必要啊。就秦孝仪其实系一个咧，你而家去翻故宫睇翻佢嗰啲著作啊，同埋嗰啲咁嘅书法咧，你觉得佢真系第一流嘅名家嚟嘅。 嗯。 不过咧，话40-50年前仲有好多人 challenge， 话何况香港，香港咧，你又同台北个文化气氛有冇得相比？ 嗯，但系 M Plus 咁多年嚟个馆长咧，都即系当然换咗好多手啦，但系手手都系喺外国一啲唔同著名嘅博物馆度攞翻嚟吓，甚至乎即系叫过嚟，都高价叫过嚟。佢某程度上都唔系好差噶，即系唯一就系唔好识得中国文化。 呢个就系远来的和尚就会念经啦。你香港系一个殖民地出身，崇洋呢个喺个基因里面噶啦，系咪？要全球招聘啊，瑞典啊，边度啊，话最好罗浮宫做个馆长过嚟啊，系嘛？ 嗯， 哇，年薪几多百万，有冇法国佬应征啊？梗系有啦，因为你要有钱啊嘛，系嘛？ 嗯， 你背山面海俾个官邸佢梗系做啦，系嘛？ 嗯， 问题是你香港本地啊，有冇足够嘅人啊，官员啊，系对呢方面啊，系有啲基础嘅认知啊嘛？ 嗯， 如果有。你点样睇艾薇薇呢个系列？ 有，我哋其中一个官员咪就系容海恩议员咯，呢个都系香港嘅管治系统之一嚟噶。 咁但系将来你话叫爱国者治港咧，就系呢个问题啊。 嗯， 爱国者治 M Plus， 爱国者治西九， 嗯、 爱国者治呢、这个艺术发展局，爱国者治你拨款俾香港本地嘅。戏剧工作者或者是自资拍电影的香港人， 嗯， 你话到时会发生啲咩问题？ 喂，得唔得噶？即系如果嗱，我假设咧都唔系好差啦。如果我哋今次以后拨款净系八和攞晒， 就要同埋呢个要忠诚啊， 系啦， 忠诚于不乜嘢？ 哦，咁 可唔可以忠诚？唔系可唔可以忠诚于艺术 ？OK， 嗯。 啊，唔系可唔可以好似汪阿姐咁忠诚于八和会馆优先，忠诚于神功戏咧，系多过忠诚于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得唔得？得唔得先？嗱，我问阿冯先生，你答咪你系智囊？我而家请教。 根据个理解咧，外国啊冇理由忠诚于艺术多过忠诚嗰个国家噶。如果唔系呢样嘢就叫 professional 啦，系咪先？即系 professional 嘅定义就系我对于嗰个行业嘅专业嘅认知同埋热情更重要于国家。 因为忠诚于艺术同忠诚于国家系应该冇冲突。 嗯。 埋，系一种官腔嚟。你同唔同意？ 我冇冲突都得嗱，所以即系我哋摆粤剧昆都喂，可唔可以啊？即系我哋喺香港搞个国际艺术展，但系我主要我哋啲国际嘅都系用啲吓、啊，即系粤剧啊等等摆落去先，可唔可以做到一个咁样嘅 centre 都唔差咧？ 你咁样撥款法，即係香港要搞个香港类似中宣部咁诶，即係曾经大家记唔记得前几年其实前特首讲过香港需要一个文化局嘅局长， 系 其实或许个原意就係要咁啦，即係要点样可以好好地准确地去撥款俾一啲适合嘅团体去宣扬啲适合嘅信息，係咪？ 但係当年即係佢当然而家当年深水嗰个文化局局长就已经即係不在世啦，但我冇记错其实佢都係一个几饱读西方思想同埋都几认识艺术嘅人。 係啦，许局长係好可惜，因为佢係真心支持文化艺术发展嘅一个人，佢真正懂嘅，同埋即係佢每一个开幕，即係我哋係呢依家艺术圈都非常之怀念佢，因为香港系好少见到官员系真系成场系会坐到尾嘅， 系 即系什么音乐会展览开幕？ 边个啊？ 阿许晓辉。 哦，佢系呢个咧，虽然系出身大陆， 嗯， 但我觉得咧，佢本身我同佢交谈过几次，佢系一个比较善良同埋即系开放， 嗯，而且佢大小艺团嘅艺术 show 咧，佢都真系由头坐落尾，呢个真系难得。即系我上次有一次系喺嗰个 Dialogue in the Dark， 我都见到佢。 呢、這个系最唔阻噶，最唔阻啊，或者个耐心点我唔知啊。或者活多两年唔知，但系而家去咗。 希望政府会再见到多啲。 好啊，听晚11点再会。